一曲三年音信鸟，这豪杰扬名安身，眼看着就要不成，心头痴，痛日青天难解厄，手中枪脚海翻江又不敢穷，奔不上穿衣吃饭，这家中是有钱着，一债恩钱都不清，这饥寒债呀，为人要得了那三宗的，就便是胸藏锦绣复印珠玑的那英雄，若生不逢尘，时运未通，他也未必能成英雄。 今啊，你叹儿哭，到明天要往哪里去？不张啊，火把人愁死啊！

老爹爹放宽心，奔都城千万得，休将女儿我挂心中，十彩剑为儿啼哭，是孩童的气象，怎么老人家断思念，要困守在家中。我的爹呀，你也太愚蒙，只要我儿苦心等待这姑娘，求破人类粉面痛苦，咬牙关勉强陪孝书，孩儿情愿这好节，不敢抬头看闺女，既如此明天就将姑娘送。儿啊，别看这眼前的分离，咱们不久的相逢。桂英说您路上的行程，咱没有盘费神阔滩，在家困苦出外还得受穷，而我这件褪旧的衣衫还未破，拿了去当几百铜钱戴在腰中。怀德摆手说是不用，叹豪杰心如火燎似油棚。桂英说爹爹，您身上这件衣衫可破了，此一去全凭这雨又挡风，趁着那邓内还有油和残针圣线，晴天轮脱缰下来，女儿我缝一缝。高怀德闭目摇头说是不用，儿啊你看那桥楼，看看就打了四更，你歇歇去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带为夫好写文月与那斗公，贤孝女泪眼愁眉，半拍笔砚说老爹爹，笔下的言辞要顺情，千万得字字爱恋挑挑托付，方显得天伦格外呀，把儿疼。怀德点头不酒醉，强长伤心，不亮残灯乱纷纷，纹丝不及悲声涌，乱纷纷泪痕更笔墨很浓。高怀德写一句来哭一句，哭罢时东方方

协管呐、是该上怎么一个字儿？要我的丫头，你就问问妈妈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三更半夜，半夜三更，溜里溜秋，搭里搭山，不言不语，念里念干，他跳过咱们娘们儿的上青下白，磨砖对缝对缝磨砖，挑了灰，灌了长根硬不落的粉壁花墙，哈，为的都是什么勾当啊？我所谓的那一桩，到底含的什么歹心肠啊？他是跳花枪就砸了一口缸、谢谢，可能我最喜庆的一番就是这一番了。下面再为您演唱一段您五官的片段。 好， 非常内行的观众刘先生点了一段刺汤琴。 谢谢大家，为大家演唱这刺汤琴的片段。

说做梦啊，总在他的心头想。我梦见呀了小将军他娶我出阁，奴家在梦中啊，手扒着我的楼门啊，往下留神看啊，有一成才叫啊，他是随着后头跟着 个闲话要少说，找你们呀来跟前的你个抢着把活做，吃什么东西你得退让着，你的那女婿如要吃醉了酒啊，你给他摘帽啊，可那又不得个鞋脱。 刚才这场2008年春节期间在湖广会馆举行的曲艺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呢，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在当天的演出当中啊，姚雪芬先生呢真是展示了自己各方面的才华哈。那么没办法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